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三，农历11月1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本市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按期解除，明天起空气质量将恢复到良好水平。 全市各大商业促销及群众聚会活动陆续拉开帷幕，明天午后开始将迎来年底出行高峰。 本市两条地铁线、16座车站将试行低峰票价优惠，八通线、昌平线工作日早7点前打7折。 北京通、京医通卡发行，30家三甲医院可跨院诊疗结算，5年内将覆盖所有政府服务功能。 北京公务员将按工资基数8%缴养老费，养老金计发保持待遇不降低。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业，市政协主席吉林及副市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出席会议。郭金龙在主持学习时说，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对于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扎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推动首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郭金龙指出，时隔37年，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对做好新时期城市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为首都这座超大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会议精神，更好地做好首都发展建设管理各项工作。郭金龙强调，临近年终岁尾，各方面的任务十分繁重，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努力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2五圆满收官。 新闻广播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发表致全市人民的感谢信。信中说，为应对12月19号到22号的空气重污染过程，本市依据应急预案，再次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实施了停产、停工、停驶、停课等系列措施。经初步测算，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污染物排放量下降了30%左右，有效削减了污染物浓度峰值，切实发挥了空气重污染应急机制作用。本市在一个月内连续2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给全市人民生产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但全市人民非常理解支持本市空气重污染应对措施，自觉克服各种困难，提前安排生产生活，深度参与应急减排，以绿色出行等更加主动、更加自觉、更加积极有效的实际行动，为遏制空气重污染进一步加剧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市委市政府再次向全市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市民的全力支持下，科学总结空气重污染应对经验，准确把握空气污染防治规律，坚定不移地进行科学、辩证、精准施治，坚持不懈地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持续改善首都生态环境。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空气质量监测预报和会商分析，本市今天凌晨起受弱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开始转好，空气质量自北向南逐步改善，北部地区和城区今天上午起改善，南部地区改善相对较晚。明天冷空气作用加强，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将达到良好水平。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昨天发布全市于今天0点解除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红色预警解除后，解除机动车单双号行驶等应急措施， 今天按照常态恢复执行车辆尾号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尾号为一和六限行。这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提前发布了启动与解除指令，以方便社会各单位和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在措施执行过程中得到了广大市民积极支持和配合。为此，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感谢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昨天下发通知，全市今天统一恢复正常上课。通知要求，全市恢复正常上课的时间统一定为12月23号，寄宿制中小学、幼儿园也照此落实复课时间。高等学校在红色预警指令解除后，应该加强对学生的管理疏导，恢复正常的体育活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红色预警应急措施最后一天，全市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增加到527家。市公安交管局继续监控和查处违反单双号行驶车辆，发现违法行为44000多起，远超前三天平均20000多辆的数据。全市环保系统发现环境违法问题19起，对发现的问题都将依法处罚或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这轮重污染过程达到顶峰，上演了最后的疯狂。有市民产生疑问，新城已经连续4天执行了红色预警应急减排措施，为什么最后一天污染还那么重？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解释，几乎每次空气重污染过程起因都不是因为污染源排放发生了突变，而是因为气象扩散条件转为不利，当然燃放烟花爆竹和秸秆焚烧的情况除外。在这种气象条件下，湿度高、风速小、逆温强，城市的上空就像被一个大锅盖罩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应急措施减少了一部分污染源排放，但剩下的污染源还是在继续排放各种污染物。锅盖罩住的时间越长，浓度肯定会越高，直到扩散条件转变。他介绍，一旦城市区域大气条件静稳，如果不降低污染源排放强度，污染物积累就会更快，浓度也会更高，预计会比不执行应急措施再高20%到30%。不少市民注意到，过去几天空气重污染，尽管很多建筑都被灰霾笼罩，但是抬头仰望，城区依稀还能看到蓝天，太阳也清晰可见。这与此前重污染过程灰霾一片有明显区别。这种情况让很多人心生疑问，为什么红色预警情况下还能看到蓝天？据北京环保监测中心首席预报员邱启红介绍，最近几天地面和低空湿度较小，高层大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能见度要好一些，所以在近地面向上看还是能看到蓝天的，这与之前污染过程出现的多阴云天气不同。监测显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超过半数达到重度污染水平。专家分析，本次重污染过程持续时间为5天左右，与前两次相当，污染峰值浓度预计略低于12月初的重污染过程，但与12月7号到10号的重污染过程相当。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国务院台办昨天在京召开鼓励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交流会，并授牌新设8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和1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示范点。这次新设的基地和示范点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设在台资企业和地方台协。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副主任龚清盖、北京市副市长王宁参加活动。 新闻广播消息，交管部门昨天通报，明天开始全市各大商业促销及群众聚会活动将会陆续拉开帷幕。从明天午后开始，本市就将迎来年底出行高峰，明后2天晚高峰流量增加将较为明显，预计流量上升将从下午4点开始，而且晚高峰持续时间相对延长，部分餐饮聚会集中区域可能延长到晚上11点结束。预计后天，也就是周五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将会成为全州最高，同时周末以及工作日的晚间，在商业餐饮娱乐场所集中区域车流也会相对集中，晚高峰将有所提前。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昨天做客首都之窗在线访谈时透露了全市停车普查工作的最新进展。 目前本市已经完成石景山、房山、西城和东城这四个区的普查实测工作。这次普查之后，相关数据结果将实现数字化，有关部门将通过掌握不同地区的停车资源规模和空间布局，来测算平均停车时间、车位周转率、车位利用率等技术指标。在此基础上，停车管理将发挥互联网加，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车位查询、停车引导、车位预定、费用支付、错时停车等方面。据去年年底的统计，全市共有停车位290万个，其中经营性的停车位180万，非经营性停车位110万。另外，调查显示，本市新车位的增长区域主要在城市的远端，而拥有购买机动车实力的人群则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区。 今年年底前，北京地铁公司将在八通线和昌平线的16座车站试行工作日低峰票价优惠政策。早高峰7点前刷卡进站可以享受额外7折优惠，其他线路暂不执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从今年年底前到明年12月31号，乘客在早高峰7点以及7点前刷卡进入八通线除四惠东外的其他11座站点，以及昌平线17的南邵、沙河高教园、沙河、巩华城和朱辛庄5座站点，都能在原有累计折扣优惠基础上再额外享受7折的优惠。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新闻发言人贾鹏说，之所以选择这两条线作为试点，是根据地铁客流分析而定。 八通线早高峰的客流列车满载率基本上维持在120%以上，昌平线是140%以上，这样大一地客流就必须要通过错峰来进行引导，它的早高峰的时段基本上是维持在7点到9点之间。那么7点之前如果实行优惠，会引导广大乘客错峰出行。晚高峰现在通过对客流情况的判断意义不大，因为晚高峰大家出行的相对时间更加分散一些。 按照地铁通勤族单程平均5元票价计算，七折后大约每月能省33元。在随机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一折扣力度和时间段的选取对乘客的吸引力似乎并不大。 应该有帮助，但是这种方式，那如果要是上午或者说是其他时段那个票价都很低，它有可能 方式 错 在时间点不好。 不好。 平常我上班就是7点10分出门嘛，那我提前个10分。中问题不大，但你看有些我的同事，那他可能就得提前20分钟以上，那我觉得就不值得，因为七折说实话也没多少，他要是力度能够打个5折或者什么，还吸引力大一点。 还有不少乘客希望在地铁1号线、5号线这样的大客流线路也能采取错峰引导。对此，北京地铁新闻发言人贾鹏表示，将在1年试用期满后对效果进行评估，再考虑下一步措施。同时，对于备受期待的月票、季票等多票种的实施安排，贾鹏说将基于自动售检票系统硬件完善后再做打算。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北京地铁公司新闻发言人贾鹏昨天透露，本月29号前，地铁1号线新的信号系统将投入使用。列车在高峰期的最小行车间隔将由目前的2分05秒缩短到2分钟。据介绍，5秒钟的提速将让运力提高4.2%，上线车组数由55组增加到59组。另外，年底前8号线、9号线、15号线、昌平线、房山线、亦庄线列车运行图也将被新编。部分线路高峰运行间隔缩短，进一步提高路网运输能力。 本周五，京津冀互联互通17试点线路试运营，北京乘客可以率先尝鲜，刷北京互通卡乘坐139条京津冀一卡通互联互通试点线路，包括110条北京公交集团线路和29条祥龙公交运通线路。目前，北京互通卡暂时不支持地铁刷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北京互通卡的卡面设计和现行一卡通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在卡片正面标有交通联合标志，背面印有北京互联互通服务热线和二维码。用户持北京互通卡乘坐京津冀区域内指定公交线路时，可以享受当地现行刷卡优惠政策。目前北京市的139条地面公交线路已经具备互联互通试运营条件，不过由于硬件升级尚未完成，北京互通卡暂时不支持地铁刷卡。一卡通公司客服部门负责人建议市民根据需求办卡。 北京一卡通胡同卡适用的群体呢，是在京津冀三地之间有频繁出行的群体，希望老百姓在选择办卡之前要了解一下它的这个使用范围。 12月24号起，北京167个一卡通公交办卡网点和一卡通东直门西单营业厅开始办理北京互通卡，办理时需要交纳20元押金和首次充值款，退卡时押金可以退还。一卡通公司客服部门负责人提示乘客，互通卡在使用时需要注意， 北京一卡通互通卡不可透支使用，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卡内的余额，乘坐分段计价的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上下车分别都要刷卡，在北京区域内办理的这张互通卡只能在北京区域内的网点进行充值以及退卡。 未来随着京津冀一卡通互联互通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互通卡将逐步实现公交地铁等交通方式的互通。一卡通公司技术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卡片在这个技术设计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各个交通行业的这个应用功能，预计是到2017年能实现这个公交和地铁行业广泛的应用。 北京通京医通卡昨天正式发行，北京医保用户可持医保卡在医院免费开通北京通卡账户。北京通卡不仅能取代各医院自己的就诊卡，还能实现诊间结算。据了解，到2020年，北京通卡将实现所有政府服务功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上午10点，市民袁大爷在世纪坛医院建卡处用自己的医保卡绑定了刚刚上线的北京通账户。同样一张医保卡绑定了北京通账户后，在所有市属医院就诊时就不用再办各医院的就诊卡了。 原来是到一个医院里弄一个卡很麻烦，在兜里也挺沉，这玩意儿也容易丢，这个挺好，挺便民的。 工作人员介绍，开通了北京通账户的医保卡不仅能在本市30家三甲医院通用，还多出了一个金融功能， 只要是北京市上线信息通卡系统的医院都可以用这同一张的北京通卡，不必要病人来回来去再办卡，而且他这张卡可以储值，可以在医生的诊间或者自助机去缴费，就省了排大队了。 记者体验发现，开通北京通账户后，看病至少能省2到3次排队，而非医保用户也可以办理这张北京通卡。除了医保报销功能，其他功能一致。目前本市已经发放了433万张卡，实现了北京市30家三甲医院的互联互通。而记者了解到，这只是北京通卡的健康功能。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博旭告诉记者，北京通卡5年内将实现所有政府服务功能。 那么这张卡呢，无所不包，社保功能、医疗卡的功能、交通一卡通的功能、交水电费，凡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卡，都可以在这一张卡片上实现，在3到5年之内全面打通。今年是第一年，我们已经发放了500多万张，明年我们计划至少500万张。 张博旭说，北京通卡的最终目的是把健康、教育、社保服务多卡整合，但并不会取消单一卡的服务功能，如果市民不习惯仍然可以单独使用。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政府办公厅昨天在首都之窗发布了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其中明确养老金计发设立10年过渡期，以保持待遇不降低。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的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8%。 国家大剧院昨天举行一年一度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为观众呈现了60多场演出和艺术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上午9点，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拉开帷幕，地下一层展览厅的大门打开，合唱团唱响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吸引许多观众驻足欣赏。家住西长安街的李文芳满脸兴奋， 大剧院是一高雅的艺术殿堂，我们呢只是一普通居民，所以登上大剧院的舞台就成了我们的梦想。 李文芳是社区合唱团成员，因为离家近，他经常来大剧院听讲座看演出，社区合唱团也参加大剧院的演出。他随手拿出几张照片， 大剧院演出一共4-5次吧，每年基本都要有，今天是在纪念抗战70周年。 和李文芳一样，自中小学3年级学生李成远和大剧院也有渊源。大剧院在他们学校开设了艺术课程， 开过音乐欣赏，还有课后兴趣班、戏剧表演。 活动当天到现场的许多观众都有大剧院情节。市民杨女士是一位话剧迷， 我今天看了一下节目单，从歌剧到各个地方门类的戏曲呀，非常齐全。 开放日当天，大剧院为观众呈现了60多场演出和艺术活动。 在歌剧院可以观看歌剧电影《卡门》，音乐厅安排了四场中外经典音乐会，小剧场里还可以观赏中央芭蕾舞团演绎的《马可波罗》等等。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是本市第一个公共交通票价年度动态调整期，综合轨道交通低峰票价优惠政策、新线开通等多种因素，市政府决定暂缓启动动态调整，地面公交和轨道交通的调整整体纳入下一调价周期累计。 全国妇联昨天召开第二次全国家庭教育现状调查结果发布会，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家庭教育分工中多是母亲唱主角，近一半的家庭教育中父亲缺位。调查还发现，家务能力是当前父母认为孩子最欠缺的能力。 2016年高招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将要开启。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近日下发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严禁高校以保送生招生形式违规录取未经本校文化测试和相关考核的考生。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昨天宣布，经过26个月时间的大规模修缮和基本陈列改造，博物馆将于12月30号重新对外开放。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东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4到-2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雾转轻度霾，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沃尔沃全新 XC90 荣获沃德十佳发动机，65万8000起，更享1至5年贷款免手续费，快捷金融支持，升级置换更享尊沃认证二手车服务。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4006781200。新实施工会法办法将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敬请关注。 北京移动百兆宽带聚会来袭，百兆宽带极速上网体验，手机承诺话费即可0元得，还送高清互联网电视盒哦，详询10086。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老众慢工钱，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停课不停学，学习效果如何保障？办港澳通行证不容易，受理点没预约不办理。下面是详细报道。北京19号再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根据市教委的规定，北京市各中小学停课，教师指导学生在家自主学习。那么这两天学生在家学习效果如何？家长对此有什么看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回上课去，赶紧的。我在这一打电话，你看他就过来了。 罗女士的孩子在景山学校上1年级，19号北京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学校停课，通过软件远程教学。罗女士接电话的功夫，孩子又离开了电脑。她觉得孩子在家学习给家长带来了很多不便。 因为我在家我应该工作呀，可是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就得看他们。双职工家庭，我觉得这都是个困难。 还有的学校没有实时授课的软件，就让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老师通过微信等工具跟学生实时交流。陈女士的孩子上5年级，就通过这种方式在家自主学习。 然后孩子写完作业以后都上传，直接拍照给老师，就是看拼音写字的这一块，大家都拍照放在上，老师都仔细看，给大家都能及时的找到那个写错了的字。 采访发现，老师布置的作业量并不大，不管是小学生还是初中生，一小时以内基本上都可以完成。接下来的时间该怎么支配，学生们都没有头绪。上初二的王雪是这么做的。 如果说你做完了这些作业，然后你其他的时间你怎么支配呢？ 就玩电脑，看电视，然后睡会觉。 然后你家长会对你有要求吗？ 他们不让我玩，不让我看电脑，就家长不在的时候才敢呀。 某重点中学也是采用视频授课的形式，在授课过程中，老师和学生实时互动。学校的王老师觉得这样做比正常上课工作量更大。 但是老师之前录视频准备资料的时间可能会超过一个小时。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具备在线授课的条件。教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认为，应当由市教委来统一建设网络平台，组织课程教学。 那如果是网上教学，那你必须要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说除了留作业，那么是不是有辅导课？这个应该是市教委统一来做，可能比各中学、各小学要好一些。 家住海淀区的苏先生打来新闻热线6515903，反映办港澳通行证网上预约一周都约不上，到了派出所受理点却被告知只接受网上预约。 在网上预约，基本上所有的办理点一周以内都是预约不上的。最近想出差比较着急，我就来到了其中的一个，现在是在苏州街上的一个公安局的这个分局，这里边基本上人很少，但是现场还不接受办理，必须预约。不知道他们一天能够接受多少的预定量，工作是不是饱满。 无独有偶，童女士办港澳通行证的时候也有类似遭遇。 记得我当时办理的时候是两三个窗口吧，但是当时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值班，不能现场办理的话，给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你比如说有什么要加急的，或者是人家根本不知道有网上预约这回事的，岁数大一点的人，或者是什么农民工那种。 目前在北京办理通行证需要登录北京市公安局网站，点击出入境办事大厅，在线预约现场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地点和时间。没有网上申请，申请人只能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或各区分局受理大厅提出申请，派出所受理点只受理网上预约申请。记者打通出入境管理总队咨询电话84020101，工作人员说， 派出所是必须预约的，如果您约不上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因为约量之前的人已经约了，如果他不取消的话，你这边是约不上的。 但为什么网上预约都满了，现场却没什么人办理业务呢？ 对，人少，有的人约的是下午，人现在还没去呢，有的人约的是上午，但是上午只要在12点之前他去都可以。 不管是网上预约还是设置派出所受理点，都是为了方便市民办理出入境业务。不过现实是现场没人办业务，也坚持不预约不给办，未免太教条刻板了，有违政策的初衷。多一点灵活变通，恐怕百姓办事会方便快捷许多。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初日，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机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想去南方过冬吗？用工银信用卡在途牛旅游网购买长龙指定路线，并享每人500元优惠，每人每卡最多可购买4人，用长龙联名卡还享园区5折特惠。工商银行95588。 好，路况方面我们来关注，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为全路网交通指数为2.6，基本畅通。 邮储银行余额理财神器来了，邮储银行邮易宝，收益多一点，取现快一点，门槛低一点，体验好一点，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